第44集。人似火，可知啊。仁义在恒温室里逛了起来，虽然这些爬行类让他不太舒服，但既然是供应贤养的，他多少想了解一点。供应贤向仁义介绍着自己的收藏，仁义很少见到他有明显高兴的样子，仅仅是他眼中的光也足够自己品味好久。 这个实验台是我做标本的，你看这只球鱼环尾蜥，它的鳞片多漂亮。这块是帝皇眼镜蛇王蜕下的皮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这边都是蝾螈、壁虎之类的小东西。 仁义扫了一圈，最后目光落在那只巨大的鳄鱼标本上，目测至少有5-6米长，跟一艘船一样。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 这只弯鳄是我收藏的最大的标本，很威风吧？ 仁义笑看了供应贤一眼，觉得他就像是向同伴炫耀新玩具的小男孩。 这些标本都是你自己做的？ 有些是我做的，大多是买来的，国内不让饲养。 你们有钱人真会玩。 有钱确实方便一些。 供应贤的口气很平淡，好像有钱这件事对他来说既不值得炫耀，也不需要谦虚，就像天有阴晴一般稀松平常。 不过你也多少节省一点吧，当警察工资又不高，坐吃山空也不好。 坐吃山空？ 嗯，这些应该不都是你父母的 遗产？没错，但我父母的遗产还包含集团的股份，我不参与经营，但有分红。 宝生集团还在？当年不是 资产重组，改了名字，现在的总裁是菲兰的妈妈。回去吃饭吧。 两人回到主宅，厨房已经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宵夜，圣伯正笑眯眯地等着他们。 任队长，少爷的宠物你喜不喜欢呀？ 嗯，还好。 少爷啊，还有一个化学实验室，也很有趣的，改天让少爷带你去那儿玩呀。 哦，好啊，也在院子里吗？ 那种有爆炸和泄漏风险的实验室，怎么能放在家里？我在附近买了块地。 你这个属于危险场所，消防报批了吗？ 当然报了。 啊，那就好。哎，有空你去我们中队做个危险化学品的讲座吧。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处理危险化学品的中队，但多学一点没有坏处。 可以啊。 这么干脆啊？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找波波给你批个讲课费，算不多吧，聊表心意。 波波？ 哦，我中队的指导员，很多年的朋友了。嗯，你们见过？我在井下吸入毒气住院那次，记得吗？ 我说过我记性很好，什么都不会忘。你朋友还挺多的。 这没办法，我这人嘛，天生讨人喜欢。我们指导员管开支的，别客气啊，不要白不要。 拿去报销你朋友的衣服钱吧。 那朋友两个字像是在他嘴里被狠狠嚼了一下，发音都不太一样了。 哦，那个我上次是开玩笑的，怎么会让你报销呢？而且他也没让我赔啊，他说是赞助商给的，他没花钱。 赞助商？ 他是个演员，现在不太红，可能你不知道。 听都没听过。 仁义感觉到供应贤似乎有点不高兴，却又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搓了搓手。 来来，吃饭吧。哇，看着就有胃口。 供应贤照例在一旁吃他的冷餐，看着仁义大快朵颐那些热腾腾的饭菜，似乎真的很香。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供应贤心想。吃完饭，仁义满足地摸着肚皮看了看表。 唉，快12点了，你忙活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 你要回去？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吗？ 你不是要在朋友家过夜的吗？我家像缺卧室吗？ 不是，这个 怎么不行吗？ 仁义干笑一声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。 不是不行啊，只是不想麻烦你们。 圣伯。 不一会儿，圣伯走了过来。 你们吃饱了呀？好吃吗？ 圣伯，任队长要在这里过夜。 我 好啊，房间和洗漱用品都准备好了。 好吧，谢谢。 宫应贤支着下巴，交叠着两条大长腿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仁义。 你什么时候邀请我去你家吃饭过夜？ 此言一出，仁义和圣伯眼珠子都快瞪掉了。 既然这是你交朋友约定俗成的流程，我配合你，我已经做到了，该你了。 宫应贤目不转睛地盯着仁义，眸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。仁义争了半天才扑哧一笑，宫应贤简直在用一种小学生的方式和他交朋友，虽然挺傻的，可又透着单纯与可爱，让他有些受宠若惊。 我是随时欢迎你来我家，但我家又小又不大干净，你没问题吗？ 没问题没问题。 不等宫应贤回答，圣伯已经抢先说道， 我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下，做一些打扫，带一些少爷常用的东西，没问题的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什么时间？ 下周末。 好，去睡觉吧。 宫应贤站起身走了几步，顿住了，转脸问仁义， 你要穿我的衣服吗？ 不用不用，我的作训服是干净的。 随你吧。 太好了，少爷居然要去朋友家过夜了。哎，任队长，你家里都什么情况？我需要做哪些准备？ 我家没有别人，你就过来按照你家少爷的标准打扫下卫生，换上他习惯用的东西就行。哎呦， 他不准备带宫应贤回他和他爸现在住的老房子，实在不方便。他家还有一套没怎么住过的公寓，虽然也不新了，但很干净。圣伯连连点头，兴奋的眉毛都要飞起来了。仁义回到客房后，一头倒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翻滚。他知道宫应贤房间的大概位置，跟他在同一层。不知道宫应贤现在是睡着了，还是跟他一样辗转反侧呢？今天发生了很多事，每一件都对他有所冲击。但到了最后，他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却是宫应贤要去他家过夜。不能怪他胡思乱想，实在是宫应贤的所作所为容易让人误会。但他也知道，宫应贤只是在用一种简单真诚甚至有点笨拙的方式跟他交朋友。他是宫应贤的第一个朋友，联想到宫应贤童年所经历的一切，敞开心扉是多么不容易，又是多么可贵。宫应贤的家人都知道这一点，对他寄予厚望，他不能也不敢想入非非。他害怕玷污了宫应贤单纯的信赖与友谊。仁义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喃喃道， 人似活，克制啊。 第二天醒来，两人用过早餐便驱车前往医院。医生已经同意他们可以审问周川，他们自然半天都不想耽搁。被关在笼子里的淼淼在后座小声叫着，宫应贤不时回头看，好半天才说道， 他的伤什么时候能好？ 已经结疤了，只要隔天换一次药，再一两个星期就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看他那么小，生命力却是很顽强。 是啊，被火烧过却能活下来，很顽强。 仁义偷偷看了宫应贤一眼，心中微酸。停好车，宫应贤戴上了口罩，眉头已经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 仁义一想到供应贤排斥医院的原因，心下叹息。 我们争取速战速决。 这个人很狡猾，急不来。 你要是难受就跟我说，我陪你出来透气儿，不要勉强。 走吧。 两人来到周川的病房前，供应贤向门口守卫的警察出示证件并签了字，然后打开门进去了。周川正坐在轮椅里，扭头看着窗外，他的手被带链的手铐铐在床头，活动范围只比床大一点。闻声，周川转过脸来，见到两人神情是七分惧三分怨，他下意识地滑动轮椅往床里缩了缩。仁义抱胸看着他， 腿怎么样了？听说以后还能走路。哼，你真该烧高香了。 周川的嘴唇抖了抖。 周川，这次你是被刑事拘留，你知道你有大麻烦了吗？ 周川还是没说话。 你涉嫌有预谋的纵火，烧毁了一辆价值16万元的私人财产。 我没烧，不是我烧的，我只是在现场录了像。 你没有动手，但你和你的同伙预谋犯罪，情节一样严重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供出你的同伙，争取减刑。 你能减多少？ 我可以给你写立功减刑的申请函，具体刑期要由法院决定，前提是你真的立功。 周川又沉默了。供应贤摊开笔记本， 我问你答。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？万一你不给我写这个申请函呢？ 你现在还有谈判的条件吗？你只能相信我。 周川低下了头。 你的同伙是谁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怎么预谋纵火的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你们与纵火车辆的车主是什么关系？ 这一次周川沉默好久，之后摇了摇头。 我不知道。 供应贤眯起眼睛。 你不知道？放你妈的屁呢，你不知道？你可是跟他一起犯罪的。 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人说要去烧车，我就去跟着拍。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也不认识车主。我没有预谋烧车，我没有动手，我除了喷射我什么也没干。 胡说八道， 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只是拍摄，别的我什么也没干。我要请律师，反正我没烧车。